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回忆光过半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这里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青年老生演员谭小雨主演的京剧李陵碑，刚刚播完了一个选场。那么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反二黄的成套唱腔，这个唱段是老生行当的名作，展现了杨继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寒困苦的情形，将这员老将穷途末路之态表现出来。谭小雨唱得极富感情，鼓师刘洋、京胡张一平配合的也极为妥帖。张一平是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女琴师，反二黄唱段的拉法娴熟，富有激情。好，请您欣赏谭小雨主演的京剧《李陵碑》片段。 Thank you. 双色潮，还等我东行下看左冲右躲虎闯羊群飞春白两狼山若入两白卧草旁边不到眼前等我这老残身留难了一欢笑 将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长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今天我们戏迷乐下半时段为您奉上的是京剧优秀的青年女老生谭小雨主演的京剧《李陵碑》片段。谭小雨是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也是梨园名门谭家的后人。听完了成套的反而黄唱腔，下面再请您听两段《李陵碑》当中的散板演唱，谭小雨饰演杨继业。 Bye.